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被池小池拿刚才自己说过的话反呛，061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池小池好像并没有打算放过他，继续问道： 六老师，你谈过恋爱吗？ 不等061回答，池小池便想起来了。 哦，对，你有喜欢的人。 一提到那人，061便不作声了。对他来说，那人是一道虚无缥缈的幻影，和万千无法拼凑起来的残片。但这道幻影叫他有了声誉，他知道有人等着他，而这份等待叫他尚有意识，知道自己不是一堆数据，而曾是一个人。 我是喜欢过人的，我喜欢和他一起上下楼，我喜欢他教我打游戏，胜六盘还不忘记让我赢四盘，我喜欢他做吃的给我喝狗肉，我喜欢他教我读书，我喜欢他在我爸妈吵架的时候捂住我的耳朵，其实我没睡着，我都听着呢。 季座山的准备室在二楼，池小池看着脚底下那点高度，漫不经心的目光中隐有一点淡淡的悲哀。 喜欢是他死了，我恨不得跟他一起走，但又怕除了我之外没人会再记得他，只好把他的牵绊当作我的牵绊，我替他活下去，还要活得很好。 池小池说完这话又觉得好笑。 跟你说这干嘛呢？ 话音未落，他便猝不及防被纳入了一个怀抱里，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，带着人类一样的温度。池小池抬头看去，发现来者是谁，不禁觉得有趣。 布鲁， 主人心情不好。 池小池早已习惯了布鲁的敏锐，作为一个进化改良而来的家政 AI， 他当然比其他 AI 更能体会人类的情感。池小池笑道： 好了，别闹，我们训练去。 布鲁抱着他，力道不轻不重，却不容置疑。 主人，别动，我们坐一坐，好吗？ 061圈住池小池的肩膀，长腿状似随意一盘一圈，就把池小池圈进了他的领地中。池小池没有排异反应，就自自然然地偎在了开启了恒温系统的布鲁怀里，感觉还挺舒服的。061心中尽是温情，偷偷拿下巴蹭着他的头发。他想，原来抱起来是这样的感觉。 布鲁这么智能吗？ 061谨慎掩藏着话音中的笑意。 我做了一点修改。 池小池想，怪不得呢。然后他就和布鲁一起看别人的格斗。季座山学习一人一机看热闹，分工明确。在季座山还活着时的那次暑训，季座山没能成行，因为展燕朝嫌学校生活无聊憋闷，就趁着暑假拉季座山出去爬山野营。他本身也是没什么大志的人，因此看到他的姓名出现在伤疤暑训的名单上时，池小池还稍愣了愣。不过他很快释怀，在传阅的确认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大名，随即把名单递给罗西，自己则取了一盒 Pocky 一边补充课堂笔记，一边将涂有香草味涂层的脆韧饼干送入口中，算是为一会儿的机甲实战训练补充能量。他目光垂落在纸面上，每一下都咬得缓慢，却很有规律，把每一根饼干咬成了规律的时节。061很久以前就发现池小池吃东西的仪态非常一言难尽，虽然完全称得上赏心悦目，但是看多了总有种不忍直视的感觉。池小池这副仪态已经招致了不少人的注目，少年一根根咬着饼干，清冷气质与往日的纪作山无甚差别，只是更难接近了一些。即使将展燕朝驱逐出了他的世界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他也是怡然自得的很。不得不说，纪作山这副模样格外勾人，分明挑不出什么错来，却撩得人心惊摆动。纪作山有些不安。 池先生，他们还在看我。 池小池把一根 Pocky 夹在指尖，佯作烟状，头也不抬的说， 这点人算什么呀，以后会有更多人看你的，跟我在一起尽早习惯吧。 虽然夹烟的手法习惯保留了下来，但池小池的烟早就戒得差不多了。说起戒烟来，还有一桩趣味的事情。池小池还在做明星的时候，有他的对家界营销号爆出了他在酒吧吸烟喝酒的照片，并上升到一个道德高度加以评判，说池小池这样的年轻明星有大量的青少年粉丝，公然吸烟会有恶劣的社会影响云云。在爆出这事儿之后，那人本来指望会引起一轮讨论，没想到除了极个别池小池的铁杆黑，留言都是一头雾水。 他只是吸烟而已， 他不是吸毒吗？ 也不怪大家是这个反应，池小池那时候刚连续演过两部跟毒品相关的电影，一部是演患了艾滋病的朋克少年，实现了从故作厌世到真正求生的转变，一部则是演贩卖毒品的小马仔。作为一条随时会被上峰牺牲掉的暗线，为了家人在毒窟中挣扎，这两个角色池小池都演得太深入人心，走到大街上还曾被一个大妈拉住叫池小池远离毒品，珍爱生命。营销号做文章不成，反倒被挂起来嘲笑了一通，而池小池也很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他在营销号指责自己的微博下诚恳发问， 那我应该在酒吧干什么呢？喝宝宝奶昔吗？ 营销号硬着头皮回呛， 你知道你造成多坏的影响吗？你让青少年以为抽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 池小池发了一张肺癌患者的肺部阴影图片， 原来你要做戒烟宣传，那为什么不用这张呢？ 在营销号哑口无言时，池小池又跟了一条， 说着又点上了一根。 那个营销号气愤地发微博宣布，没有见过这样知错不改的嚣张明星。池小池兴冲冲去回复时，发现自己被拉黑了，他还想拿小号去，结果被卢卡斯拉走了，说你还有通告别玩了。在第一个世界的时候，061就曾经问过他，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？ 高中吧。 这么早就抽烟，跟谁学的？ 自己啊，心里有事啊，烟又比酒便宜。 想到过去，再看看现在夹着 Pocky 的池小池，061有些欣慰。尽管池小池很擅长给自己找乐子，比较一下还是现在的池小池更快乐一些。很快暑期到来，距离伤疤暑训还有六七天光景，池小池带纪作山的弟妹出去爬山游泳，把这几天玩了过去，他现在也是有镜像的人了。自从知道他特意的精神力强度，罗西对他肉体的兴趣远高于了对他灵魂的兴趣，盯着他的目光无比热诚，不止一次向他提出想让他配合自己进行一些实验，绝不涉及人体实验，最多采血。 我能拒绝吗？ 我的爱情和我的兴趣，你只能拒绝一样。 池小池微叹一声， 好吧，我选择你的爱情。 后来罗西用一笔不菲的工资强逼着池小池选择了后者。在池小池的欲擒故纵之下，托这笔钱的福，弟妹在池小池即将奔赴暑训的前天晚上添置了新衣服，坐进了好餐厅。池小池特地选了包厢，又按照纪作山的指示点了许多肉食。他问， 一点素的都不要啊？ 一点素的都不要。 在贫民区长起来的孩子，最常见的吃食就是政府派发下来的食物。小小的一份压缩物，能拿大锅熬出整整一锅牙膏状的食物糊糊。看似内容丰富，实则半点荤腥不见，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饱腹需求。四妹他们没有买零嘴的钱，为了尝点甜味儿，曾经把感冒药当作糖豆塞进嘴里，珍惜地顺掉外面的一层糖衣。过去展燕朝为他们买下了一栋房子安家，却没有格外关注他们的饮食起居，而身为人生的纪作山也没有工钱可拿。食物和衣物都是展家的，纪作山也无权擅动，只能在每月半天的探亲假里带上一些自己省下的食物给他们。纪作山因为顾虑身份，不敢对展燕朝要求太多，好在池小池向来不是顾虑什么的人，凡是他在意的人都得过得好才行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